攻读《宗徒大事录》第八章。扫路也赞同杀死他。就在那一日，发生了严厉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事。除宗徒外，众人都逃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乡间。虔诚的人共同埋葬了斯德旺，也为他大哭了一场。扫路想摧毁教会，进入各家，连男带女都拉去押到监里。犹太与撒玛利亚教会，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处宣讲真道的喜讯。菲利伯下到撒玛利亚城，给他们宣讲基督。群众都留意菲利伯所讲的话，都同心合意地听教，并看到了他所行的奇迹。因为有许多附了邪魔的人，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。有许多瘫痪和瘸子也被治好了。为此，那城里的人皆大欢喜。有一个人名叫西满，曾在这城中行过邪术，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服，并称自己是一位大人物。所有的人从上到下都听从他，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。他们听从他是因为他很久以来就用邪术使他们惊服。但当他们信服了那传报天主的国和耶稣基督名字的菲利伯时，男女就都受了洗，连西满自己也信服了。他受洗以后常随从菲利伯，他看到所显的奇迹和大能，称其不止。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徒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，便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往他们那里去。他们二人一到，就为他们祈祷，使他们领受圣神。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，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过洗。那时宗徒便给他们副手，他们就领受了圣神。西满看见借宗徒们的副手付给人圣神，遂献给他们银钱，说你们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我，为叫我无论给谁副手，谁就领受圣神。伯多禄却向他说，愿你的银钱与你一起丧亡，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可用银钱买得。在这世上你没有骨也没有份，因为你在天主前心怀不正，所以你该回心转意，摆脱你这个恶念，祈求主或者可给你赦免你心中的妄想。因为我明知你心怀苦毒，并在邪恶的束缚中。西满回答说，请你们为我祈求主，好叫你们所说的一点也不要降在我身上。二宗徒既做了证，并宣讲了主的圣道，就返回耶路撒冷，一路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乡村中宣讲了福音。上主的使者向菲利伯说，起来往南行，沿着由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走，即旷野中的那条路。他就起来去了。看，有一个厄提约披亚人，是厄提约披亚女王甘达克的有权势的太监，也是他宝库的总管。他曾来到耶路撒冷朝圣，他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诵读伊撒伊亚先知。圣神就向菲利伯说，你上前去走进这辆车子。菲利伯就跑过去，听见他诵读伊撒伊亚先知，便说道，你明白所诵读的吗？他回答说，若没有人指教我，怎么能够？ 于是请菲利伯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诵读的那段经正是，他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羊，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剪墨，他也同样不开口。在他屈辱之时，无人为他申辩，谁能描述他的后代呢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了。太监向菲利伯发言说，请你说，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？是指自己或是指别人？菲利伯便开口，从这段经文开始给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。他们沿路前行的时候，来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，那太监就说，看，这里有水，还有什么阻挡我受洗呢？菲利伯回答说，你若全心相信便可以。他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。他就命车停住，菲利伯和太监两人下到水中，菲利伯给他复了洗。当他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，主的神把菲利伯提去，太监就再看不见他了。他就喜喜欢欢地往前行自己的路，菲利伯却出现在阿佐托，以后经过各城宣讲福音，直到凯撒勒雅。